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赶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 87.6。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中国铁路科技创新成就展在北京国家铁道实验中心举行，四款不同时速的复兴号新型动车组第一次公开亮相，请听报道。 在国家铁道试验中心的环形铁路上，四款不同时速的复兴号新型动车组整齐排列，长度接近440米的17辆编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明年1月5号起将在京沪高铁开跑，服务春运。中国铁路总公司科技和信息化部副主任齐延辉说：“ 载客定员呢是1283人，载客能力较16辆的编组呢提升了7.5%，进一步提升京沪高铁等繁忙干线的运输能力。我给他总结了一句话，叫实现又好又多。” 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复兴号动车组也将助力明年春运。流线型的外形，国槐绿的车身底色配上黄色的色带，体现出对朴素绿皮火车的继承和发展。齐延辉介绍， 这一款动车组内部的设施与设备比既有朴素客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让旅客的乘坐更加安全舒适。上线运营后，我们一些朴素线路也将进入动车时代。 2019年春运从1月21号起共40天，本周四起，候补购票服务试点将在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上线。试点的节前车次是从北上广到四川和重庆的列车，节后车次是从四川和重庆返回北上广的列车。旅客如果没有及时买到票，可提交日期和车次等购票需求，并预付票款。中国铁道科学院电子所副总工程师单杏花说：“ 系统如果遇到有改签或者退票退回来的车票，或者是铁路加挂一些车厢新产生这些车票，系统就会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配给已经成功提交了候补订单的需求的这些旅客。”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航、南航等航空公司近日发布，根据台湾地区最新检疫规定，乘坐飞机的旅客不得携带任何动植物或相关制品入境，否则将被处以10000-100000元台币的罚款。其中，旅客携带猪肉和猪肉类制品会被加重处罚，罚款金额在20000-100000元台币。我国与卡塔尔互免签证的协定近日正式生效，我国公民免费进入卡塔尔，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记者近日从银联北京了解到，银联智慧医疗已经上线，今后北京居民只要手握云闪付，30秒就能完成3甲医院在线挂号。目前上线医院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武警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15家。中国和英国两国研究者合作研究发现，网站上看似复杂的文本验证码存在巨大的安全漏洞，大多数可以被人工智能破解。验证码一旦被人工智能攻破，写下程序就能成为水军，用机器点赞或投票。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更安全的验证码来抵御这类攻击。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晴朗，光照充足且空气优良，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需要注意的是空气非常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另外呢，夜间气温很低，天气十分寒冷，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很高，电采暖以外的其他自采暖家庭应特别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二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转三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零下11摄氶度，最大相对湿度3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 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 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566，0108553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维哥，我跟你说，我觉得咱这节目影响力还挺大的。 是因为什么？ 你就是今儿咱们这不是 是因为广告多吗？ 对，这是一方面，这肯定是绝对能证明这个节目火。另外今天在就是跟节目之前跟嘉宾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客户一直在做一系列的活动， 明白， 包括什么这个上门量房啊，免费上门量房等等。今天就是我一拿到这个咱们今天要说这些内容，头第二条就是这个目前暂停了，然后我一问量不过来了。 哦，因为太多了，是 太多了、 哦、 啊！就是大家一听这节目，哎呦，哈哈，就是纷纷啊，要求上门量房， 是是是， 大概是这样， 是是是， 我觉得。 是是是，那当然，咱们也不能跟咱们今天一号新家的嘉宾说抱歉啊， 啊，是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也说过，因为。听广告的朋友都知道，比如说三天快装，包括您该在家里干什么干什么，不会影响您的正常生活。3天之后，您家就可以老房变新家。而且呢，我也说了，比如说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人家自己的店里，就在东五环的边上，您可以去体验去看看，然后可以现场的跟他们的设计师去交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家里量房。当然，如果您要是说东五环太远了，我住西五环，我去不了，但是我希望设计师来，好，您直接打一电话，设计师直接可以到您家里去。我相信这一点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是很温暖的，就等同于一号新家这个名字，所以我打电话的就会特别的多。当然，在此我们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住在876的嘉宾。 他是一号新家新材料研发中心总监任鹏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我是任鹏，来自一号新家。 好，任总， 那您主要负责的是材料研发是吧？ 对，材料的引进研发，然后呢，推广。 好，而且我看您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咱们家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些新材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其中的这个应该是咱们的木地板的。 对，咱们的地板就是我们特意引进的一种生态的环保地板，具有很强的防潮的功能结构您也看到了。 对 中间基层都是石材的这种基层。 是的是的是的 可以做到100%防潮。 嗯， 你铺在厨房啊地面呀、都可以。 嗯 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是可以到我们店里去看一下实物。 其实比如说木地板的这个，包括您拿的另外的那个，其实这些我之前在咱们做节目的时候靠想象都已经想象得出来。但是这块应该是咱们的电视墙的背景板的这个。 对对对。 哎，这个很惊艳。 是。 当然我们节目没有视频直播啊，如果要有的话大家真的是可以看看。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后面是板材。板材的外面应该是包了一层的皮子。皮子的再表面这上的应该是绣了一朵花，应该是腊梅吗？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这个皮革手工刺绣背景墙。 哦 纯手工刺绣。 哎，这个看着好高级。 这个是。 对。 哎，咱们客餐厅20平起的这个8800的这个也有这个的吗？ 这个8800这个套餐里没有。 也是哈，因为我是表面皮子的，而且还 对、这个、 还有绣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13800这个套餐里有。 哎，也可以啊。 也可以。 也可以。好，首先呢再次欢迎我们的任总。而且说心里话，因为自打咱们做了节目，包括有铺天盖地的这些广告以后，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一号新家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要问。 是。 对，那咱们抓紧时间，咱们多问几个问题，正好啊任总在，好吧。来来来，咱们先问第一个啊，就是首先咱们所有用的这些食材都环保吗？ 这样的，我们这个材料呢执行的是双环保标准就是零甲醛零重金属。因为一般的材料如果说它环保的话，它很多都是重金属超标的。我们这个是双环保标准，绝对安全。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是可以到我们去样板间去看一下实地体验一下，或者打我们那个电话010-855-3056 855-3056这个电话咨询一下。都可以。 就是咱们的样板间当中实际上就是咱们那个老房变新家然后使用的所有的这些材料都在样板间当中是有体现的是吗？ 对，我们是按照真实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比例，就您家比如说70-80平方这个房子按照这个大小然后做的1:1的情景样板间。您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 哎， 那在咱们那儿的样板间比如说一共有几个样板间可以让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有12个样板间。 啊，这么多。 对 啊，是因为风格都不一样吗？ 是是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也不同，家里的实际情况也不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因为冬天比较冷嘛推出了上门给大家服务，对吧？打我们855-3056这个电话，我们设计师上门量房服务，对吧？但因为现在预约的客户太多了，我们确实有点忙不过来，所以说我们30号有一个这个老房快装的这个产品说明会 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对 我们这老房快装到底是怎么做的。 对，结合我们样板间结合我们材料然后根据我们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效果图还有我们做好了这个实景案例的照片给大家统一的说明一下，而且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还有礼物？我先是以为说好了那个到店抽奖砸金蛋等等这些，后来我还想不应该呀至少应该签约以后才能干这事儿。这样咱们正好让任总简单的介绍一下，当然我知道咱们那个跨年的优惠活动很多啊， 是 咱们 是 上半时段先捡几个说吧好吗？ 可以啊可以，因为我们这个马上呢就是要到2019年了嘛，所以我们一号新家呢在这里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带来这个新年的问候祝大家这个2019年呢新年新气象提前拜个年 那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八重大礼。 嗯，那这样咱们上半段先减四个说，下半段再减四个说。 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这个第一重礼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就是上门服务啊，就是预约量房的话，我们就送一个健康枕。 嗯， 这个活动呢，广大听众朋友还是很积极的响应的，我们这个第一批枕头全部送光了啊。那么接下来为了答谢客户对我们的关注吧，很多人也就打电话问嘛，对吧？所以我们特意就是准备了这样一个礼物，就是活动当日来就送，哎，你来我们店里就送你价值298元的颈椎健康枕， 就是30号吗？ 对对对，但是这个要提前打我们这个855-30566 预 约一下，因为人太多。 也是，因为您如果要是说不打电话预约的话，比如说您那儿说，我预估一下，大概来1000个家庭，行，准备1000个枕头，如果没预约，哇，来了更多的人，那可能枕头都准备不足了。 是， 对，是，要么心里也有个数，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暖行礼，就是说，因为现在比较冷嘛，天比较冷嘛，那么就是前50名预约到店的客户啊，我们可以送您50元的交通补贴。 嗯。 现金， 对，现金，现金，哎，就是说这样的话，你可以打车过来了，哎，就不用坐什么公交啊、地铁过来。 前50名，对吧？ 对。那么，我们当时还有个红包礼， 嗯， 就是定装修摘红包，100%中奖。那至于里边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挺好。 这其实我相信 啊， 任总知道。 他肯定知道啊， 对吧？但是他就是卖个关子， 没错。 对，您想，只要您预约了，给枕头都价值200多，那这个我相信也差不多吧。 嗯， 至少这个起 是， 对吧？嗯，来来，您接着说。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么还有一重大礼呢，就是，那你也知道了，定装修砸金蛋。 嗯。 100%中奖。 嗯， 哎，对，我们准备了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金蛋当中涵盖的都是什么 东西。对对对，要不然您不知道砸哪个。 是啊，那其实他也不知道砸哪个，那么多金蛋呢。 但是你知道，最起码知道里边有什么。 对对 对，对吧？哎，比如说我们准备了智能门锁呀、智能马桶盖呀、空气净化器呀、净水机呀、微波炉啊、榨汁机啊、加湿器啊、烤箱啊，这次都是您家庭生活用得到的东西。 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是100%中奖。是 100%中奖。 哎，不错。 嗯， 就是只要您交了定金，那意思说好了，我计划就让一号新家用他的一号新材来做我们家这个房子，就可以参与。 对，还是说，我还是那句话，您最好还是要提前打电话预约，打我们这个855-30566，855-30566这个电话预约，因为人太多。 好，来再说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一个全景整装礼。 嗯， 哎，就是豪华的 Max 家电大礼包，55寸小米电视， 哦， 洗衣机，还有海尔3开门冰箱。 嗯， 我觉得这个力度也是可以的。 这三个是都有吗？就比如说你所谓的这全景整装礼，我这是只要我拿到这仨我都有，还只能挑一个？ 我们叫3选2。 啊，三选二，就这三个里面挑两个。 对对对对，这个力度也是我们 也可以了， 也可以了，是，是可以了， 对吧？ 我得问问， 是吧？但凡3选3的话，我得说没地儿放啊，这个。 对，55寸一个电视，然后一个洗衣机，还有3开门的冰箱。 是是是，来这样啊，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上来了问题，咱们先就是这个咱们的活动先放一放，咱们先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 好 吧。 好的 好的。 是啊，我再看先问哪个哈。这有一个李 Hart， 他说我这边有一个办公室想装修，也可以用这个新材料吗？需要尽快装好。就办公室装修的话用这新材料。 可以啊，我们这个材料应用的非常广泛，因为这个材料之前在上一期节目我介绍过，就是以前是工装领域应用的，因为当时的引进的时候价格比较高，那么经过几代研发以后，我们这个材料成本逐渐降下来了，才开始应用于这个装修的室内装修的普通的这种住宅呀、办公室啊这种啊，非常适合。而且呢，我们这个材料的特点就是施工速度快，无噪音，无污染， 就是既装既住。 嗯， 哎，装好了您马上就，比如说您办公室吧，装好了您马上就可以进入办公， 嗯， 而且也不会担心有味道。 嗯，哎，那我因为我听广告的时候我都想，他怎么可能三天就能完成呢？我真想不了， 一直有个疑问。 哎，是是是，就您比如说啊，就是老房子，那老房子它原来的墙啊等等这些，我不收拾一下吗？或者说，哎呀，这老房子这些开关啊等等这些，我不得重新布一下吗？ 嗯， 就类似这种，它三天，哎呀，真的是有点紧。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材料呢，我也带到现场了，那二位主持人也看了，它采用的安装方式跟传统的装修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原来您家里头要刷墙，那么首先要把原来墙啊铲掉，然后再重新劈腻子呀，贴布啊，然后再刷涂料啊，对吧？那工序很繁琐，那么受天气影响很严重啊，干燥期比较长。那么用我们这个材料，墙不用铲，直接把我的材料上墙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不用胶啊，用专门的连接件，我也带给你们大家看了，对吧？哎，所以安装起来非常简便，而且呢，表面你想要什么材质就有什么材质，非常环保。 嗯， 哎，还是那句话，您还是要到我们店里去体验一下，到我们东五环白家楼那个店里啊，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或者打我们热线电话，然后提前预约一下。 好，因为到30号的时候，咱们这么多的样板间都要迎接很多的朋友要去参观也好，包括要去砸金蛋也好，我相信咱们已经准备好了。这样，我们上半段离结束还有1分半的时间，咱们那个您快答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就是，咱们的一号新材，就是风格是多样的吗？就类似于说，哎呀，我选择的这不会说好，我们这新材就这一种，您没得挑，会吗？ 我们这个是多种多样的，就是有几千种样子， 几千种。 对对对，当然你让你选的话，人嘛就怕选择，那你可能就挑花眼了，对吧？我们精选了大家常用的几百种啊，然后呢，我们有图册啊，图册上面都有二维码，你扫一扫二维码，就有一个完整的效果出来， 嗯， 你就可以看到。哎，就叫所见即所得嘛。我们强调的是，因为我们一号新家一直强调的就是先体验再装修嘛。 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2:22，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见了。 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 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效果个性化。 好，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 省钱。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边装边住不用搬家， 省心。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创新工艺，无噪音无异味，边装边住不搬家， 安全又环保。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8800， 又快又好又省。 0108553066，0108553066，活动详见店内。 红星美凯龙元旦大促来袭，12月30日至1月1日，线上1元抢2019元券包，200款金货低价团拼，至尊帽购物美满10000送600元福卡，西四环商场会员专享5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有朋友就问啊，有没有办法能用3天的时间快速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把整个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一号新家现在就推出了一个叫做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而且您不需要搬家，豪装品质，3天呢就能让您这个老房变成新家。一号新家这个老房快装服务呢，让您也不需要再为老房的装修困扰。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而且没有粉尘也没有异味，施工呢整个就像拼图作业一样，让您告别传统装修的那种繁琐的流程。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咨询专线啊，0108553066，0108553066。而且在这个活动期间呢，他们还可以免费的上门量房，免费出这个改造效果图，并且送这个价值298元的名牌颈椎健康枕一个，而且前20名签约的客户还加送价值2300元的智能门锁。

就那个面积。 哦，我明白。就比如说我们家客厅15平， 哎， 实际上是使用面积这15平，因为我也理解他的问题。 嗯， 因为就类似于说您贴壁纸，人家肯定是按墙面的平米数。 对对 对吧， 对， 所以他说哎呀，那20平起那个客餐厅那个8800，那这个是怎么算的？会不会说好了20平啊，使用面积是8800，只要一上墙再一吊顶再单加钱。我理解是他是想这么问。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是这样的，我们20平米8800呢，就是你套内的使用面积，那么我们这8800呢，包括你的墙面啊，包括你的整个的墙面都有了，就这20平米之内的， 嗯， 哎，墙面都有了， 也就是墙地， 哎，就我们这8800呢，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墙面呀、墙板呀、顶脚线呀、踢脚线呀，这个都有， 啊、就是全齐了吧？ 因为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几种升级的套餐，比如说有一个13800的，还有一个18800的， 嗯， 那么 当然就是材质会更好嘛， 对，材质更好，包括的内容会更多一些， 明白 啊、嗯？比如说我们的，您刚才看到我们的皮革刺绣的背景墙啊，哎，就在里面， 好好好，哎，那我想再多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的客餐厅是20平起8800的起步呢？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做过大量调研得出的数据。因为大部分的房子呢，这个尤其是老房这块，客餐厅加在一起差不多是20个平方左右啊。这个是我们取了一个，调查了10000多户，取了一个平均数，啊， 对。 因为一般来讲呢，家里的这个客餐厅啊，最能体现家里装修的这个效果。对吧，人家亲朋好友来你家里头，哎，就到客餐厅，哎，看看电视啊，喝喝茶呀、啊嗯、吃吃饭呀、啊、对吧， 嗯， 所以客餐厅最能体现家庭的这个效果、 嗯、 你想建新的话呢，一般来讲，哎，客餐厅的建新就能使整个家里头感觉就焕然一新。 嗯， 哎， 好，那我再多问您一个问题啊，当然问完了以后我相信时间咱们还得赶着来，因为月底30号咱们的活动，刚才您只说了4重好礼的那个之后还有4重，您也得说一下。我还想问的就是，因为客餐厅现在咱们拿这个当成一个现在快装的一个点，那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是咱们只做这个吗？那我们家的比如说厨房卫生间啊，我卧室啊，书房啊，这些咱们也能类似这种方式做吗？ 嗯， 都可以做。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局装，您说的这个8800是属于局装业务，我们还有全套的整装业务啊，比如说你想家里整体用我们一号新材装，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也没问题， 而且我们比传统装修呢快，出来的效果还好，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我们一号新家的整装呢，差不多家里水电啊全部重新做呀，啊，厨房卫生间全部重新做呀，那么只要30天就可以了。 哦，但真快啊， 对， 一个月确实。 对对对， 嗯， 我们一号新家也有这个传统的装修的这种服务业务也有的， 嗯， 我们也有999这个套餐的， 嗯， 包括家具的，对吧， 嗯， 但如果用那个可能要2-3个月。 对， 嗯，对 对， 如果用一号新材就1个月。 哎，那再多问一个，您30天用一号新材就是全家实际上都可以完成，那就比如说那洁具呀，啊，然后厨房的那水盆啊等等，这些也都涵盖在里头吗？ 对，我们有这个相应的套餐包，哎，整装套餐包。 嗯， 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个家的情况不一样，对吧？您家的情况跟另外一家可能不同， 嗯， 所以呢，您还是要打我们这个预约电话啊，8553566预约一下， 嗯， 然后到我们店咨询一下，我们有专门人给您解答。 嗯， 哎， 哎，真的。他这个还挺可人疼的。 您就说的是整屋1个月是吗？ 对呀，啊， 嗯， 就用这个一号新材，因为今天任总他把这个咱们的这个材料带来了，这还真的是挺好的。 嗯， 如果30天用这么环保，还金拉又金拽的这些，正好放到家里去，我觉得应该挺好使。10年时间，我觉得够了。而且再其次，人说了我还有质保，对吧？ 是， 就是你说，哎，我这一块儿坏了，没关系啊，我这块儿帮你换， 嗯， 可以吧？ 很好拆卸嘛，应该是。 对对对， 当然，好好，不错。而且特别，刚才我又看了一下，就是今天任总带来的他们的这个 画册， 嗯，哎，画册，嗯，基本上里头除了 所谓的样板间的图片，因为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个二维码的序列号， 嗯， 拿手机都可以扫，扫完了以后它是一个360度的动图是吧？ 对，我们叫720度的全景图， 哦，全景图， 对 啊，而且它里头还分工装系列和家装系列，不错， 嗯， 还挺好。来，您抓紧时间再来说一下咱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好礼要送给听众朋友。 好好好，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也有限啊， 对， 我就这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 嗯， 有一个我们这个五重大礼，我刚才说了四重大礼了，那么五重大礼呢是我们有一个防漏水黑科技，就是智能防漏阀，就是你再也不用担心家里这个水龙头啊关不严它会漏水的这个问题。 据说这个现在好多相对高端的房子人家都会装这个。 对，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防漏阀呢是5年质保，有平安保险20万防漏保险。 哦，不错不错， 它这防漏阀是装哪儿的？ 你 看不见的地儿， 啊， 不是那个表面的。 明白了， 嗯， 这个只要是在我们这个30号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哎，签约的客户我们就送， 嗯。 那么第六个大礼就是我们的这个针对于老房的客户啊，我们也想了，大家就是装修一次也不容易，对吧？很多的老房子里的旧家具啊没地儿放，为什么？那么我们也提供了这种，如果你选择我们一号新家的这种整装服务，就是你家里全部都装的话，那么我们提供了免费寄存家具的服务，我们提供仓库帮你保管。 哎，这个不错。哎， 对对对， 就等于在那儿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保管箱。 不是，因为你想，如果你要装修的话， 是 你家里那些东西你放哪儿去？你还不得 A 处挪 B 处，然后 B 处挪 A 处，这很麻烦。 是， 对，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如果你要是采用我们这个一号新家的这种3天即装即住的这个啊，老房快装了这个，那么你就不用半价的。但如果你是要整装的话，比如说全水电路啊全部重新改的话，那你可能要搬家，对吧？家具没地儿放，我们就提供这种免费寄存家具的服务。 寄存要钱吗？ 不要钱，不要钱。 能存多久大概？ 就是什么时候装修完了， 什么装完了什么时候搬走 啊？还有时限。 哎，这个是痛点，真的，这个是痛点，挺好，挺好。 然后呢，我们准备的第七重大礼，这个也是重点啊。那么就是说，满额立返，满5万就返1000，哎，以上的优惠都有啊。 嗯， 哎，满8万返2000，满10万返3000。 嗯， 哎，就是我们把这个优惠啊，给各位这个听众啊，落到底。 嗯，就这八重的这个是吧？ 对对对，就是。七重还有一个， 来， 那么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减压礼，就针对于这个，就是经济啊，可能有点稍微紧张的客户啊，朋友，还有这个无忧免息贷款。 哦， 哎，对对， 哎呀，这两天我们在晚上的直播当中都是银行来的朋友， 嗯， 哦，听的小胖眼睛都亮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因为呢这次活动我们力度前所未有的大，所以呢那个预约的朋友也挺多，您还是赶紧拿我们这个电话，哎，8585530566，8585530566，赶紧预约，名额有限。 哦，好好好，不错不错。其实刚才您说的送的这八重礼，其他那些当然了都很不错啊，包括砸金蛋啊，包括返现啊等等这些，但是实际上其中有几个确实是痛点。也确实是，装修的朋友，哎呀，可能就绞尽脑汁在想的一些问题，所以还挺好。包括咱们一号新家，除了用这个一号新材的这种快装的服务活动之外，实际上咱们还是有999的，本身的那个装修的那个， 对， 也是在这里头的，是吧？ 对，也有也有。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给客户更多的选择权。对吧？您觉得我们一号新材不错，您可以用我们一号新材。如果说您要不着急，想用传统的那种方法，我还是就喜欢刷刷涂料的这种，是吧？也可以选择我们那999的高性价比的套餐也行。 好的，好的，好的。当然了，您记住他们的咨询电话8553056，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因为30号咱们的活动马上要开始了，12个全新的样板间也等着大家去参观了。再次也谢谢我们的任总， 谢谢大家。 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